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我们两人共同从8月份的树洞当中挑选了一张比较长的小纸条，这是8月10号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来看看。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一直给你们发信求助，好久都没有写感谢信了，实在不好意思。虽然呢，我就写过一封感谢信，但是在生活中经历各种各样的灾难和挫折的时候，我变得坚强了，变得勇敢了，我变得对自己更加温柔了。为此，我几乎每天都在心中默默地感谢你们。我曾经是一个对待自己极为苛刻的人，考试要求考第一，做事要求做最好，所以患上强迫症多年，给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不只是生活，职业也备受打击，连连受挫。后来在2017年认识了你们，听了你们温柔慈悲的话语，我开始慢慢理解自己，包容自己，不再要求自己那么多。现在我的座右铭是，任何事我只想做到70分，多一分我都不想要。你们知道这句话是有多么神奇吗？它几乎治好了我的强迫症。虽然并没有完全治愈，但是当我再次受到它带来的强烈的痛苦时，我会告诉自己，痛苦就痛苦吧，和痛苦多待一会儿，他待够了就自己走了。后来他果然走了，所以可以忍受一些我们不愿意忍受的情绪，试着和他待着，即使做不成朋友，也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我曾经做过一份秘书的工作，恰恰我的性格极不合适，因为我非常不擅长处理琐碎的事物，即使到现在我仍旧不擅长，错误百出。现在想来，如果当初果断结束那份工作，不再苦苦挣扎，去寻找一些自己做起来比较舒服的工作，或许那些宝贵的时间就不会被白白浪费了。又或者说，正是因为那些被浪费掉的宝贵时间，我才认识了我自己，才知道自己在这种琐碎事物上就是一个白痴。认清你自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如果一个人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接受自己，他又怎能接受其他人，接受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无穷变化，拿什么去包容呢？所以，你们说的那句话，一个人只有接受了自己，包容了自己，才能够去包容这个世界，大意是这样的吧？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希望你们也能够越来越爱自己，接受自己，生活得更加小满。他没有说圆满啊，而说小小的圆满啊。小小圆满就是说明明不圆满，我们自己却觉得挺圆满的，是吧？心里能够接受一切啊，悦纳了一切。所以呢，这位朋友应该是写来了一封感谢信，但是他这封感谢信当中，透过他对自己生活的一些反思，其实也对我们对其他的朋友都非常的有启发。 嗯，我觉得这里边最让我触动的一点呢，是这位朋友说到了，如果当时早早放弃了一份不擅长的工作，可能就不会那么痛苦。但同时他也转念一想，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他才知道究竟自己是谁，自己擅长做什么，能给自己的每段经历都找到对你有意义的意义，有价值的意义，那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小满。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不如你意，但是从事情中得到的东西是你生命中的养料，这就够了。这可能也是我们唯一在生活当中能够掌控的事情。 对，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是在工作的选择上面，可能并没有一定之规，或者说并没有什么所谓真正的王道啊，就是这个好工作就适合所有的人，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从我们这位题主的经历来说，其实这样的所谓工作是不存在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用好自己的那一样兵器，并且知道自己特别不适合去干什么，因为做那件事情就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一种巨大的损耗。 我觉得这样就算是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善待了自己吧，因为是趋吉避凶，对吗？来问问王冰老师。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要学会爱自己，关心自己，了解自己，而了解自己是爱自己的前提。就像我们爱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如何谈得上爱呢？但是要了解自己真的也是一个功课。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自己理解为就是对自己好，对自己好其实包含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内心上允许自己充分的去表达，不管是你的感受、你的想法、你的念头和你的冲动，当你都不能允许自己在内心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你不允许它会出现啊，当然你不能接纳的时候，我觉得对自己就太苛求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苛求可能会让你离自己的真相越来越远。 用什么方法能让自己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呢？那就是去看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首先呢，有什么事情是你真正好奇的、真正感兴趣的，然后呢，你又能不是费很大的力气去弥补什么，然后就能够做得很好的，那就是你的优势所在。所以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节的内容就叫发挥你的优势，选自《过你想过的生活》101个让你幸福的方法，作者美国泰勒·本·沙哈尔，由倪子君、刘俊杰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能够真正带来改变的是能力，不是缺陷。关注自己的优势，会让你更幸福、更成功。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自己的弱点，而是说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放在自己的优势上。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当你发挥自己的优势时，你才能真正取得卓越的成就。如果我想发掘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弄清楚我的优势是什么，我具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我的才能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人生大方向的选择，成为作家、教师、律师等等，以及在生活中对优势的应用，准备面向员工的发言，提高自己的数学能力，制定家庭旅游计划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在《放飞你的优势》一书中，唐纳德·克里夫顿和宝拉·纳尔逊讲述了一个森林里的新学校的故事。这所学校旨在帮助年轻的动物变得更全能。小兔子在开学第一天来到了学校，并且上了他拿手并喜欢的跑步课和跳跃课。他下课后非常兴奋，期待着第二天的课程。但是第二天老师让他上了他并不擅长的飞翔课和游泳课，这些课程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他回到家后感到非常沮丧。当他告诉父母自己想要退学时，父母却告诉他，他必须继续上学，因为未来的成功取决于他能否成为一只全能的兔子。由于需要提升游泳和飞翔的能力，老师又给小兔子延长了这些课程的时间，因为他跑步和跳跃的能力已经很强了，老师觉得他不需要再上那些课，就把那些课程都取消了。这个小故事反映了现实的不幸，或者说它反映的就是现实，特别是在学校、企业等团队里。尽管我们不应该忽视自己的弱点，我们都需要学习写字、基本算术，并且为了生存，我们需要学会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技能。然而，我们绝不能忽视自己的优势。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以培养我们的才华和能力。为了生存，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弱点；为了成功，我们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花一些时间想想自己都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事情做得特别好，有哪些才华。当你发现自己的优势后，再想想如何更多地在生活中发挥这些优势。所以真可怜呐，我们可能在企业当中，在社会当中，在现实当中，都会作为一只被要求去上游泳课和飞翔课的小兔子啊，而且不允许我们继续再上我们非常喜欢的那个跳跃课和跑步课。 多么可悲啊，假如这真的是我们的兔生的话。 嗯，而且人生又是这么的短暂，如果我们在职场中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工作，大部分人在职场中花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了，而且在职场中说的话做的事情可能也比在家里说的多做的多，这个时候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不擅长的，这得多么的挫败啊。更重要的是，这种挫败会让我们引向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一无是处，为什么周围的那些同学都如鱼得水，但极有可能我们就不是一个物种。我不是在骂人啊，虽然看上去我们都是人类，但每个人的所长，每个人的个性真的是千差万别。如果不能以一双友情之眼看自己，那就总会用别人来要求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独特之处，最终可能我们笨拙地模仿了别人啊，虽然可能也是到了及格线，但却错过了自己。 对，而且其实这个故事如果真的是反映丛林里的现实的话，那我觉得兔子在游泳和飞翔的过程当中极可能遇到那些真正会游泳的比如鳄鱼，然后真正会飞翔的比如老鹰，然后之后的结尾会是怎样的呢？我简直都不忍心往下去说了啊。所以其实真正的在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啊，狡兔三窟，我们善于奔跑，善于隐藏，其实才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最高效的。最成功其实并不重要，那成功就是活得久一点，活得快乐一点，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最安全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也应该像这些动物一样，在生活当中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就是能够成就自己真正的生命的价值所在了。那我们这位题主他其实只是给我们讲了啊，他如何放过自己70分就可以了，并且离开了那个不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他一定有特别适合的，就像他现在做得很开心的，在大多数时候他觉得宁静而喜悦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讲这一部分。我去设想一下，那些不适合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往往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啊，好像会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事务性的工作都会多了，比如每个人都要去报税，这件事情是以前其实很多人都不用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的像题主这样的啊，其实也像我这样的非常不擅长做事务性工作的汪明老师，我觉得也是吧，会不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力遇到一些磨损。那如果遇到生活当中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谈论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啊，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些事儿能不能交给别人去做呢？是否如果更成熟的分工更细的社会当中，会有专门的人和公司去打理这些事情？ 你现在就说到了我的心事啊。我在我居住的周围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公司，叫代跑腿公司，就是代办公司。一开始我还挺好奇的，但因为我有点社交焦虑，所以我不会直接敲门去问的，我就在某点评网站上去查一下它大概是干什么的。然后我查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基本上你不太愿意跑的一些手续性的东西它都可以，如果你支付了劳务费啊，它可以帮助你去跑。但很可惜的是呢，最近我发现他们家已经不见了，可能是已经倒闭了。不知道是因为经营不善呢，还是有这种需求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啊，大多人还是觉得自己去办比较靠谱。 他们后来可能觉得跑腿这事儿实在是太费劲了。 哦，他们也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性价比太差了啊，浪费了很多他们生命的时间。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之后，第一个可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享受到了高质量的生活，从某个角度这也意味着社会运转的复杂程度增加了，也因此我们的办事的复杂程度也增加了。这和整个世界的变化，像我们使用的东西比如手机貌似更方便，其实更复杂了。以前的收音机我们自己还可以摆弄摆弄哈，现在手机坏了大部分人已经无计可施了。但是从另外一点呢，这也带来了一个失控感，就是当我们想要把生命集中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在牵扯你。这就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这位题主也提到了他的生活当中在做一件事情叫删繁就简啊。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能不能70分就可以接受，甚至是60分及格万岁。对于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能不能更加重点的去做。刚才 CI 也提到了，我们的题主没有提到他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们更关注这部分啊。 对，我们很好奇。 对，你做的70分60分的部分我觉得你能接受非常棒，但人生应该不是为这些部分生活的，而是为真正你能够绽放自己能够享受人生的时间活着的。 对， 所以如果你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话，那我们也向你发出一个小小的邀请啊，来说说你是如何发现自己擅长的事情的，而由自己不擅长的工作转战到自己更为擅长的工作岗位上之后，你自己的体验又是怎样的。当然了，在很多时候呢，还有一件事情能够大大的帮助我们，就是学会放下。有些人认为审视过去会使自己更强大，但有时候学会放下才是更好的选择。身与心其实是一个系统，当其中一个因素受到影响时，另一个因素也会受到影响。所有情绪和心理状态都会对我们的生理系统产生影响，好的坏的都有。例如，如果我因为紧张而说不出话来，这通常是一种情绪压力的表现，而释放这种压力，也就是身体的压力，或许就可以缓解情绪上的压力。咬牙切齿通常是一种极度愤怒的表现，有时仅仅放松脸部肌肉就可以释放一些内在的愤怒情绪。释放身体的压力，包括前额、下巴、颈部、肩膀、腹部、背部等，将注意力转至该部位，深呼吸，然后慢慢放松该部位，直到进入一种平静状态为止。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冥想，释放这些压力。著名的瑜伽大师帕特里夏·沃尔登说过，瑜伽最重要的环节是结尾部分，也就是练习者平躺，双手放在两侧的地上，双腿伸直，舒适放松的时候。这个姿势叫做挺尸式，也就是完全放松地躺在地上。人们此时可以释放全身的紧张感，并且释放身体各处的压力。通过这个练习，我们还能释放自己未能察觉的各种心理压力。挺尸式几乎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平静和舒适的感觉，然而它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因为它所带来的平静是可以复制的。当我们熟悉了这种舒适的感觉后，我们还可以将其复制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当我们更多的在适当的地方，瑜伽垫、床或是地板进入这种状态时，就更容易在其他环境中实现同样的效果。凡是长期练习挺尸式的人，都可以在几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通过练习体验同样的平静。无论你是在工作会议中和伴侣在一起抱孩子的时候，还是正在写一份报告，你都可以放松身体上所有感到紧绷的部位，释放你未能察觉的压力。因为身心是一体的，所以你可以通过察觉身体上的问题，学会释放压力，变得更加平静。真好，这节文章就是在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了我身体某部分的紧绷，于是悄悄释放了一下，现在感觉好多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挺尸式啊，或者也有时候我们叫它大休息，说非常简单的，不就躺在地上吗？其实并不是啊，它对呼吸，特别是对你身体各个部位的觉察和放松，要求还是挺高的。 嗯，所以大家有没有在刚才思佳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已经开始很代入的去扫描一下自己身体紧张的部分呢？我觉得刚才那段文字和提出问题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就是很多人每天都很紧张，但不自知。你的紧张是来于什么？可能正是来于你在做一件你不擅长的事情，所以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觉得挑战永远超过了你的能力，或者觉得好像自己待错了地方，于是要乔装改扮来适应周围的环境。其实觉察自己的身体就是在发现你自己是谁。我们在刚才说到了如何爱自己，爱自己一个前提先识别自己，识别自己的紧张，你的紧张就是你身体的第一信号。有些事情可能还没上升到意识和理智的层面，但你的身体一定有感知。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做自己不擅长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僵紧。 所以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觉知到自己的身体，我们其实时时刻刻都是和自己的身体在一起，而且呢，他每天配合我们去完成了很多的工作，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斌老师。有位朋友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啊，这个由此就引发了我们刚才在前面讨论的很多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当你做了自己不适合的工作，或者处在自己不喜欢的境遇当中的时候，你如何去识别、去判断？还是像很多人鼓励自己的，就是你要咬牙坚持过去，以至于让自己的生命过度的损耗了。如何去识别和判断呢？刚才其实我们推荐的书里头我说到了去注意观察你的身体是不是僵紧的，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忘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我觉得好像习惯成自然了哈。我们从小就没有被教育说你要去关注你的身体，至少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努力，至于你用什么方式努力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结果。所以当人的意志是聚焦在结果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部分都工具化了，那个时候工具的感受已经不重要，你也不关心了，你只关心的是能不能达成这样的结果。而且好像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没有人去因为这个评价你，比如说你身体肌肉很紧张，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感知。所以我们用牺牲内在感知的方式去换取一些外在得到获得的东西，这可能也是慢慢慢慢让我们觉得身体就是天然为我们劳作而来的，就是我们的工具。所以当身体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给自己添麻烦了，但从来没有想过在他正常工作的每一天我们有没有去感谢他。我记得在前两天看到思佳的朋友圈，应该是鲁米的一句话对吧，如果每天晚上只能有一个祈祷应该是谢谢你哈。我觉得这个谢谢你包括了宇宙天地供养我们的一切，包括他人，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吧。我觉得很少有机会人认真的去谢谢身体，怎么认真的谢谢身体？我想刚才那段文字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点啊。第一个，你谢一个人的时候你得好好看看他是吧，认真的真诚的，而且你得花时间和他在这个当下，你不能干别的说哎谢谢你，那可能就不够真诚。第三个，这谢谢得送礼是吧，我想对身体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就是刚才说到的，你把你的关注和注意力全然的给他。 对，所以现在汪斌老师和我们两个人都试图用这个瑜伽练习的方式来答谢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我发现有更多的朋友就是喜欢用比如说怎么去犒赏自己啊，买件新衣服，或者说买一个新的包包啊，或者是买一些什么装饰物，或者是去做一个 SPA， 当然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放松。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更多的朋友更在意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就是因为穿上新衣服啊可能会更引人注目啊，会得到别人更多的青睐等等，而不在乎自己是如何去体验这个世界的。实际上让自己的身体更舒畅的话，不再成为你和世界体验之间一种障碍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人生一种更美好的成长和进步吧。所以就从现在开始啊，我们深深的感谢我们的身体吧，每天不用我们去费力气啊，写任何的计划小结啊，然后什么应急预案，他就在不眠不休的工作着，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呼吸，不是吗？所以应该真诚的去感谢他所有的劳作和运转，并且在我们有能力啊有心力的时候，也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觉察到他的存在，去感谢他。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斌老师。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Keep talking. here with you. Let me lay where I'm safe. I don't want to run anymore. I don't want to be the secret you keep. I don't want to hide anymore. I want you. I choose you.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依然是来自日本作者石信一写的《不做》。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四篇章，面向未来的不做列表。在第二章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能够立刻开始尝试的不做列表。在这一章中呢，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为了将来的自己、世界和地球而建立的不做列表。日本的孩子们在长大成人之前，究竟要被家长和老师们催促多少次快点儿，不要磨蹭，慢吞吞的，手脚麻利一些之类的话呢？不，其实不止孩子们，就连大人一生中也不知要被这样催促多少次，所以我们都变得非常急躁，做任何事都慌慌张张的。对幼儿、老人、残障人士等行为或反应缓慢的人群，我们越来越缺乏耐心，甚至对他们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不只对人类，由于我们等不及菠菜和小鸡长大成熟，所以开始人工培育出比正常生长速度快几倍的动植物。我们等不及的不只是其他人和其他生物，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都等不及，并且对不够效率的自己感到非常自责。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催促他人，同时也在被他人所催促，为的是让要做的事做得更快。要做不只是做了就好，而是必须越快越好，即便这样还不足以使我们满足，因为我们如果不催促就会放松精神，使事情无法更快更好。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那或许你会问，为什么要催促呢？这个时候别人就会回答你说，因为可以让要做的事做得更快。但是做得更快难道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还是要将争取出来的时间用在其他要做上面呢？结果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又会被不断的催促，然后将争取出来的时间再用在其他要做上面，接着又被催促，就这样无限循环下去。也就是说，你永远都无法轻松悠闲地去做任何事，而在被催促的环境下你也很难做好任何事。而且在别人的催促下，工作会使你产生压力，无法享受工作的乐趣。如果总是被人催促，最终所有的要做都会变成苦役，这就是导致这个社会上许多人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原因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催促他人又被他人催促呢？或许我们之所以催促他人，就是因为被他人催促吧，又或许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就在互相催促。你见过既不催促他人又不被他人催促的人吗？这样的人总是有很多时间，显得非常满足。我曾经在桃花和杜鹃花盛开的春天访问不丹，这是我第五次去不丹旅行，这次我的旅行时间很长，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不丹东部，我朋友的故乡佩玛加策尔宗的一个村子。这个朋友一直认为我是他前世的兄弟，所以我去不丹就相当于是去探亲一样。村子里的人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没有人怀疑我和我朋友前世的缘分。当我离开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对我说，兄弟，明年一定还要来，我们等着你。他们唱着离别的歌，一整天都站在山头目送我离去。我回到日本后曾经一度感到茫然，在那个村子里度过的时光就好像是一场梦，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我的现实联系起来。那些村民仿佛无穷无尽的热情、爽朗以及温柔，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他们说在等着我，是真的吗？大概是真的吧，因为他们对之前素未谋面的我是那样的热情。我看过本桥诚一的电影《猴面包树的记忆》，对电影中的塞内加尔的村庄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怀念感，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真是非常不可思议，因为这里和不丹的村子一样，时间流逝之慢令人焦急。漫长的干燥季节过后，村民们都等待猴面包树长出新的叶子，因为新叶长出来之后就会下雨。几百年来，猴面包树就这样静静地迎候雨水，大雨过后播种除草，然后就是等待收获的季节。人们一边在路边午睡，一边等待下雨，没有人担心究竟会不会下雨，也没有人对今年的收成感到不安，只是等待果实成熟。果实成熟之后庆祝，接着继续等待明年的雨季到来。这部纪录电影的主要内容就是等待，本桥先生用等待的方式讲述了等待的主题。塞内加尔的村民们的等待与本桥先生的等待产生了共鸣，再加上猴面包树及其周围生物们的等待，交织成一曲旋律优美的交响诗篇。当不丹的村民们对我来说明年再来的时候，我故意暧昧地回答，如果能来就好了。因为我从日本到不丹仅一个来回就需要两周，还不算在当地逗留的时间，大概我无法回应他们的期待吧，但没关系，因为他们都非常善于等待的人。而我们呢，我们恐怕什么都无法等待，甚至还认为那些能够等待的人是消极的，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罢了，而他们才是真正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了平衡。在日本还充斥着大量不说也可以和不听也可以的信息，比如在公共场所，特别是车上或者车站，到处都能看到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的贴纸、告示、广告，请从人少的车门上车，站着的乘客请抓紧扶手和吊环。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的广告牌和宣传板都在不断地告诉我们买这个买那个。不止公共场所，现在通过电视和网络这样做那样做，买这个买那个的大合唱已经彻底涌进了我们的家庭之中。 参与我的研讨会的大学生们，几乎所有人在家吃饭的时候都会打开电视，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关掉电视，气氛就会变得很沉默。去过欧美旅游的日本人，绝大多数都认为那边的街道上广告太少，明显不够。看样子对于我们现代日本人来说，这样做那样做，买这个买那个的大合唱，已经成为听不到就夜不能寐的催眠曲了。想听和必须听，以及不听也可以之间的区别，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同样，想说必须说和不说也可以，也越来越被混为一谈。在这样的社会中，要想做到不听也可以的事情不听，不说也可以的事情不说，确实并非易事。如果回到从前，人类都生活在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的世界，那里没有法律专家，大家都靠自己来判断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而且过去每个人都作为家庭、亲戚、地区等交流群体的一员，与其他成员相互信赖、相互依靠。正如心心相通这句话所表现的那样，每个人之间都了解什么是不说也可以和不听也可以，完全基于信任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存在的起源。即便在绝大多数沟通交流都已经崩溃的现代社会，这种最原始的沟通一定还存在于每个家庭、每个人之中，这里也有着希望。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好书慢读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